北京时间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京津冀之声 FM 100.6，本期协同发展进行时与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运河之上节目并机播出，欢迎收听。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黄燕。运河之上节目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文望阁木作博物馆，唤醒榫卯间的传统记忆。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文望阁木作博物馆位于通州的台湖镇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里，暗藏乾坤。一整面墙数以百计的中国传统木工工具，40多种古代榫卯结构的实物展示，还有剃头挑子等传统行当的家伙事儿，明清以来的各类漆器，小到锅碗瓢盆，大到车船舟楫，建筑面积有6000多平方米，陈列的展品有上万件。走进这座博物馆，俨然走进了一部中国传统民间生活的实体百科全书。今天呢，我们就带您走进文望阁木作博物馆，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文望阁木作博物馆的馆长王文望。王馆长您好。 哎，你好。 欢迎王馆长，今天是专门哈从这个通州一早赶来，那么今天呢还带来了好多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展品，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在听听 FM 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聊天室右上角摄像机的图标点进来，就能够看到了王馆长的这个左右两边放满了东西，一会儿会给我们展示其中的一部分哈。同时呢我们也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哎，王馆长动了一个什么小玩意儿，真好玩。我们也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您家有哪些老物件呢？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家里的老物件哈。这样，王馆长，刚才我节目一开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文望阁木作博物馆它的一个大概情况，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具体是在什么位置，有多大的一个规模呢？其实还蛮大的，还蛮让我惊讶的哈。来，王馆长。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那个我是王文望，来自于通州区台湖镇。我的博物馆呢是一家木作博物馆。 嗯， 那么木作博物馆呢是关于这些明清的老百姓的一些生活的器物，这个主要为主。 明清时期一直到现在都有哈。 一直到70-80年代吧。那个为什么到70-80年代呢？我觉得这个从民国到这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这些老百姓的生活的器物啊，也在慢慢的消失。所以说呢，我想把这些东西呢，也整理出来一个系列啊，让大家追寻儿时的记忆 啊过去的生活方式， 嗯， 一边了解它，啊，展望未来。 台湖的什么位置呢？ 台湖镇东下营。 东下营村 147号。 哦， 啊，我们那个听众呢，如果想去看看呢，就导航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 哦， 直接到达我门口了。 文化的文，兴旺的旺， 一个日一个王， 一个日一个王，就是您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后两个字哈。文旺阁木作博物馆，这有多大规模呢？这个院子？ 这个博物馆呢是到目前为止呢，展厅有6000来平米吧， 嗯， 啊，里边还有社教部、学教部，还有政绩部啊，各个。 哇，您一己之力 啊，加起来有9000多平米吧？ 是吗？ 嗯。 在这个台湖镇东下营村，占地说有20多亩是吧？ 对，20多亩地吧。 哦， 9000多平米的展厅给这个互动室吧？ 是有几个展厅啊？ 展厅大约有7-8个吧。 7-8个展厅， 嗯， 而且还有几十个，我看有5-60个专题是吧？ 5-60个专题，没错。 啊，这样。王馆长今天因为带了一些这个家伙事儿来，咱们的这个珍贵的展品，您其中先挑一两件跟我们说一下呗，好吧？ 好，我首先拿出这个来，你看啊，作为这个木作博物馆， 嗯， 那么木作博物馆的祖师爷是鲁班， 嗯， 哈，那么在民国甚至民国之前的时候啊，作为一个大木匠啊， 嗯， 必须有一把的尺子， 嗯 啊，那么这块尺子啊，特别神奇，你看在故宫博物院啊里边的门与窗。几乎只参考了它99%都是参考它的一种尺寸来的，但是说明一点，这个， 就这块木头这么神奇吗？ 当然了， 嗯， 那么这把尺子呢，它不是营造尺， 嗯， 它叫什么名字呢？啊，它叫鲁班尺。 哦，大名鼎鼎的鲁班尺，我今天终于见到了。 啊，那么这个鲁班尺啊，我今天带来这个啊，没带来我那个这个清代的一个老的尺子。 这是什么年代的？ 这是我新开发的， 哦， 啊，这把鲁班尺， 嗯， 啊，新开发的，在古人的基础上呀，我就这个开发了这种鲁班尺。 它为什么那么多字儿在上面？那什么字儿啊？ 哎呦，这个字儿啊，这个字儿就是鲁班尺的它的用途 啊， 哦。比如说，它这个一个鲁班尺啊，分为8个格。 啊， 8个格呢，每个格代表不同的含义。 嗯 啊，古人的智慧嘛，总结出来的经验。你比如说，财、病、离、义、官、劫、害、本。那么这个8个格呢，你看有好的寓意，有不好的寓意。哎， 嗯， 我们那个追求一种吉祥的寓意就可以了。 这一格它的相当于现在多少厘米？这个尺子是按现在这个比如说多少厘米，它是固定的大小的是吗？ 它固定的。你比如说这一个尺， 嗯， 这一鲁班尺吧是46.8。 哦， 46.8厘米。 46.8厘米。嗯 啊， 然后这个门就拿这个来量这个门窗的大小是吧？ 对，这个就是量门窗它的宽与窄。 哦， 啊， 然后中间分成了8格，这样子大家就 按照 这 个格走。 按格走， 格走， 哦， 比如说这边呢，这边还有什么呢？古人总结了一个什么？古人的智慧啊，咱今天不是传播迷信思想，首先说啊，就是古人的智慧。你看这个圈儿，这个侧面这儿有一个圈儿，到达下边的圈儿，我们数了数是30个格，30个圈儿。 就是它在8个大格的基础上，在侧面还有更小的这个分，你这样就是可以把尺寸放得非常的精密，是吧？ 对，它不是尺寸，不是尺寸， 哦， 它是你看这个圈啊，了跟人它是不同的符号，有30个符号。 嗯， 那么这30个符号当中呢，你看啊，玉圈是吉祥的日子，说我哪一天不是门亮亮动工啊， 嗯， 哎，我那么到圈儿这一天我就叫他动工，他都吉祥了这日子啊。 哦， 这是古人那种心理暗示吧，咱们今天就说说这种智慧， 嗯， 也不是在说啊这个迷信思想。嗯， 好，鲁班尺我们先介绍到这里。那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文旺阁木作博物馆里有多少件的这个展品呢？ 我们现在的博物馆到现在为止有16000多件吧。 16000多件，所以您今天一气儿也给我们带了10多件来， 啊， 是吧？ 嗯，这个10多件 这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很小的一部分，很小很小 啊。 嗯，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个王馆长，您是怎么跟木器结缘的呢？据说你们家也是这个有这种家传的手艺是吗？ 啊，我呢是一个木匠世家。 嗯， 那么在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干木匠活的时候，我在旁边呢也拿着小锤呢，也得叮叮当当敲个不停。但是呢，我的愿望呢 不是想做干木匠活啊。 啊， 那么你这干木匠活，在我们当时的时候，周围的老百姓说，你干木匠活，这是没有出息的孩子才干木匠活的，有出息的人都考试、考大学、考什么了啊？考本科，考什么了？考上学了啊？一边为国家服务。那么我呢，从小就虽然是喜好，但是没想着一辈子去干着木匠活。 嗯，那后来怎么又真的是这小半辈子就是跟这个木器打交道了是吗？ 啊，这是从什么时候啊？从这个我17岁那一年啊，确切的说是18岁。那么18岁呢？高中没有毕业，高中当时还差一年没有毕业。我们家庭吧是比较穷，那么我父母说啊，赶紧的帮家里增添点收入吧，你就别上学了。我当时呢是一种比较孝顺的一个孩子，说这个我不上学，但是心的愿望是想上学，但是呢他不让上学了怎么办呀？那就补贴点家用吧。当时就不情愿的，就不上了这个学。但不上这学呢，我在家自学。那么再说这自学当中呢，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当兵嘛，报效国家嘛。哎，但是当时呢，由于某种原因呢，这个也没有去掉。哎呦，这个啊，就丧失了这个心里啊这种愿望。一下子就破灭了，就是找不着方向了。当时的情况，找不着方向了。 您家是哪儿的？ 我的老家是河北省衡水市。 哦呀，您那儿的那个中学好有名啊！那然后后来是到了北京来北漂是吗？ 后来的情况下是我一个老乡给我介绍的，说你到这个北京做修复工作吧，他说修复什么呀？修复家具。我一听又是做木匠活。当时呢我有点基础呀，所以说这干木匠活，我说这怎么着，这又是干这。但是呢他说一说上哪儿，上北京，我心里一亮，说怎么着，他最少上北京看看天安门呢。我说这个从18岁我还没上天安门去过呢，得我就去吧，就奔着这种思想，拿着我小工具箱就来到了是北京的东华门。在做开始这个修复了， 在东华门修复古旧家具那个时候， 对， 当小学徒开始。 哎，那时候我本着一个师傅过来的， 您 说这个请师傅过来，给工资不还高吗？ 啊， 请师傅给多少钱？给60块钱。 嗯， 你要是当 学，那是什么时候？60块钱？ 60块钱是88年。 哦， 下半年 啊， 那等给60块钱，60块钱，我说这奔着师傅不多挣点钱吗？ 嗯， 但是过来了以后呢，那个有一个领班啊，我记得轻轻的说过来，给你点简单的，你修修这个吧。我简单的什么呀？简单到一个黄花梨的四面平的一个大桌，就是一个小书桌。那么这个小书桌呢，四面平，简单的什么程度呢？就是四条腿一个面。就完了，下边弯弯的有几根刺儿连着这个腿就行了。说这假的吧，说你拆开吧，他不修修吧。我一听看这可假的，过去我拿过这个书桌来，我就拿个小木锤钉这敲那儿开。哎呦， 想把它砸开。 你想把它给修复这一件东西，你手下它松散了，你就把它给它拆开。拆开以后你再恢复的原样。甭看恢复的原样是非常难的。我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将近20分钟，愣没给它拆开。哎呦，这个脸上都冒汗了，浑身是汗。这决定了你往后这个什么呀？啊，这工资啊。 你到底是师傅还是徒弟呀？人家想。 是啊，当时我就冒汗了，我这悄悄的，我看了看周围的人，哎呦，谁也没有注意我。但是我看一个老师傅，就我旁边的技术比较好的，我说过来师傅你帮着我看看这个。哎，当时个就拿过这个半桌来，那师傅连小锤都没拿过来，就是这个手握着拳头，然后过来以后呢，往那个小弯弯的小秤上，我们现在叫它为霸王秤。往这霸王秤上拿着锤子往下一砸，它是砸的什么意思呢？那个霸王秤上有一个走马销，我们叫它走马销。所谓的走马销呢，就和穿鞋一样，就是你这个鞋呢，有小孩穿大鞋，就往里边一穿，哎，它都带出来，从这小孩手过去。那走马销也是这意思，那前边的毛呢是宽的，里边是窄窄的，那一进去啪， 那就抓住了，那在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我哪里知道这个，那师傅过来拿锤子一砸就开了，走马仙出来了，霸王僧拿出来带锤子一掀，周围的面啪啪啪开了。哎呦，我一看这情况下不行了，这技术确实不行啊。但是不就行的情况下呢，人家顶班过来说，你这技术不行啊，你这工资啊不行，那顶 不能按师傅给 啊，不能干师傅60，十块钱干不干？我说给10块钱，10万你不给钱我也干，我立志。就是把这个手艺活投一批，我要一定把这手艺活给他干好。 嗯 啊，这次我投一个技术，记上我兴趣来了，我什么也不干，我把你技术活先干好。 在这儿做这个东华门这边的这个古旧家具修复，干了多长时间？ 哦，待那边大约啊连来带去。为什么说连来带去呢？就是中间啊，我因为我技术性不行嘛，那么91年90年功夫公司效益不好，把我给辞了。他当然他想着里边手艺不好的给辞了，他把我给辞了。那么辞了以后，我没想着啊，连来带去应该在4年至5年的功夫。这4年5年功夫中间把我辞了以后呢，我也不甘心，我立志把这技术要学好嘛。那么技术学好，我得要什么嘛？我得出去以后，没想着你辞了我自己干，我自己学好不好？我自己学，我上哪儿学去？一个是颐和园，一个是北海，一个是故宫。 人怎么能让您学呢？ 你自己学呀，你自己看呀，自己研究啊，你自己看着榫卯的结构啊，它的造型，它的器物啊，那么看着看着。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能不能把这个一种大的一个建筑缩小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结构呢，然后榫卯结构把它做出来呢。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一次我坐到北海公园啊，北海公园上面有一个团城，那么团城是在中国第一个高台建筑，这团城一个 很有名的， 很高的台子，是吧，上边有一个那个房屋，那边玉佛，上边放一个玉佛，那么这玉佛呢有一个大大的佛龛，那个佛龛就给小房子一样。那么现在呢，不让进去看了啊，就前边的门口拦住了。那么在当时的情况可以近距离看的，我当时进去一看，我就也看了这个实物，这里边好多的精美的雕龙啊、刻凤啊，然后呢，就是我就坐这儿，然后看他出神，呆呆的在那坐了多半天，几乎忘了吃饭了。我拿着笔，拿着本在那画呀、写呀，画什么呀？画上面的图案，写什么？写上面的尺寸。然后我按照他呢，用了一个半月的功夫。我把它做成了， 你做了一个等于是微缩版的团城， 这不是团城，就团城里边的玉佛的那个小屋， 小屋、哦、 啊，那个小屋也叫佛龛，学名叫佛龛、 哦。 那么这个佛龛，我跟你说，是我自个儿把它给它尺寸比例啊，哎，把它弄出来的。然后虽然说现在看着当时的情况，你这比例啊，搁地方有点不合适，在当时的情况，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作品了，心里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满足感。我这技术觉得学成了，那么学成之后，为什么怎么想法叫大家的认可呀？这是非常的关键。你光做完了，你大家的不认可，你叫什么事儿啊？哎，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我拿着这东西呢，当时我在东华门修活的时候，听说黄城根啊，有一趟街专门收这个的，我就拿着这个到了黄城根那儿去了。 到底拿去之后怎么样呢？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书写一条河流与一座城的历史。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的3、4、5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文望阁木作博物馆，唤醒榫卯间的传统记忆。为您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就是文望阁木作博物馆的馆长王文望。那么这个博物馆呢，是位于通州区的台湖镇，里头是这个有这个建筑面积有6000多平米，陈列的展品有这个10000多件，非常的精美。那么 我们今天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听听 FM 的运河之上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聊天室里头右上角摄像机的图标，点进来就能够看到王馆长今天还带来了很多这个博物馆的家伙事儿啊。同时呢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您家有哪些老物件，我们来看一看。宝姐姐说了，我们家有大立柜，当年还得用票买的那种，都40多年了呢。哎，质量真好哈。宋艳君说，我们家墙角还有几个大的樟木箱子，据说比我的年龄还大。哎，您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妈妈家里也还有这个樟木箱子呢。红果也说家里有一个樟木箱子，带着铜锁铜扣的那种。燕林，我看一下，这个鸾飞凤舞说有姥姥传给妈妈的这个银手镯。燕玲说还有老缝纫机、老照相机、老座钟、老插屏、老撑杆、鼻烟壶、老珊瑚耳坠，有自家的也有淘来的，真的好棒啊。然后红果家里还有复古的电话机，现在已经成了摆件了。草球也争春说我们家还留着一个座钟呢，还有热酒的酒条子。8398MI 说我们家老物件有尼康相机、手表，还有一个台灯是老物件。5434JP 说我们家有一把我父亲在60年代初买的上海双键盘理发推剪子，至今58年了还在用，算个老物件，那必须的呀。好，那么王馆长来接着跟我们说，您呢从一开始就是来自这个有家传手艺的这个木器活的手艺，开始是有点抗拒，但是最后也是以这个为生哈。然后对这个也是非常的感兴趣，之后这个几经钻研，模仿北海的这个里头的这个团城上的一个佛龛做了一件东西，然后要拿去检验看您做的质量怎么样，是吗？拿到哪儿去了？ 啊，这个我把这个佛龛呢就是拿到这个皇城根这边一趟有一套市场。我走到第一家呢，其中有一个这个经营的一个老头吧，一个老者吧，过来一看我拿着一个纸箱子，里边提着一个东西，赶紧的喊我，小伙子过来过来过来。我说过来过来。我当时我懵了，我也不会做什么事儿啊。我就是头一家，他说过来过来，他怕让人别人看见，拿过来看看，拆开。我说哦，我拆开，把拆开。然后他那牙能往那儿一瞟，也没多看，问我多少钱。我说多少钱呀、我当时我愣了，我说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定多少钱。他人马上怕我这个说多了，也怕我怎么着的，看旁边人多吧，怕围上来了给他竞争啊。他说这样，我给你出个数吧，260。哇，那天我一听260啊， 那会儿你一个月工资才10块， 我的 20块， 可不是吗？把我给这惊呆了，我的惊呆，我瞪着眼睛，我在张着口，我憋住了，我没说话。那个老者可是什么了？可就什么怎么着？你不同意啊？他怕人别人再给他抢这生意啊，再给你加20可以吧？我说可以可以了，我双手不是没行了，好了，可了，赶紧的给我280块钱，头一个作品280，我喜坏了，这是我做的作品的这个什么这成品对人的认可的表现呀。那心里的心情是无比的喜悦，从此呢我就踏上了，就是又复制又有别的有作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原来那个公司啊又开始请我了，说你我们这公司效益好了，你再过来吧。我一听我这技术还不太好的，再去，那么我又去了。那么去了以后呢，我将近待了有几个月吧，有个3-4个月。这时候呢，随着我这技术呢，这个修复的技术越来越广，好多人呢就是背地里请我去修复去。我这时候我决定呢给他不干了， 自己 不是你辞我了，我把你给辞了，我不在你这干了，我走了。我就是那时候骑着一个自行车到处，我记得是在那个公主坟那边啊，航天桥那边，在那边转悠那巴拉，我骑到处有叫我修活的。那时候修复家具主要的什么人呢，就是国外回来的一些教授啊、老师啊，这些那个啊，这些大的公司的， 他们喜欢买这种老物件哈， 他喜欢这些明代的、清代的这些器物啊，买了以后，但是有的松散啊，需要修复啊，又找不着这人，然后呢这口口相传的口碑算那算这个裂开了，人们呢就好多就叫我修活，就修了很多。然后呢中间呢也有很多的酸甜苦辣的，今天再不说了，因为时间有限嘛哈。你比如说我修了活了，修 那么没有地方修活了，你当时你没有地方住，没有钱住旅馆怎么办？那是一段心酸苦辣的。那么后来呢，我成立我自己的公司，是在海淀的上庄。 那是什么时候了？后来 海淀的上庄是在94年我成立的公司。 但您说实话进步还挺快的，真的。 是我那时候夜以继日修，那做修复学徒的时候，我这刚才我没说呢，就是我白天做着修复，晚上我在搜资料看东西，然后打刀子，就是那时候雕刻刀都是自己打的，那或战火什么的，还有推爆都自己弄的，我一点没闲着，中间也就是睡个5-6个小时，七月四都在抓心致志的学技术。那么后来呢，94年开始成立我这个博物馆以后，成立我这个什么呢公司以后啊，那就是那时候叫北京文旺国古典家具修复中心啊，然后大批的 专门做古典家具 修 复。 啊，然后古代家具修复中心呢，它里边有古建筑啊，有古，凡是这些关于木器的这些方方面面，我都在做的一个修复。 嗯， 然后当时呢，我后来当时呢，从3个徒弟，最后带达的50多个徒弟，到95年我带达50多个徒弟做这些修复，每天忙忙当当到11点半呀。但是同时在当中呢，你这个技术付出了呢，这个人力付出了呢，我们也得到一大部分的收入。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可以跟你说那收入很多了，到97年我聚集的财富也很多了。 所以那个时候您真的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辛勤的努力哈，从一个这个小学徒什么都不太会开始，只是有一点基本功，然后到这个97年的时候，这个公司实际上已经是发展壮大的，非常的不错了。 那么97年呢，我呢就是成立了这个有钱了。那么有钱了以后怎么办？你老接触这个，哎呦，我该给我自己想拥有啊，拥有就买呗。 光给人修， 对了， 已经不能满足了，您得自己也收藏。 自己收藏啊。然后这时候呢，我就开始着，那这个用着钱呢，买了好多的自己喜欢的东西。当时的我就断定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买的一点也不错的，就是你看明代的、清代的这些榫卯结构，我一看我就明白。所以说这时候呢，也到了我收藏的时候了，不会打眼的。但说不会打眼，有时候偶尔也打一次，但是打一次的时候，我几乎我就不得这种。就扔了，千万不能再叫下一个人去做这个事儿去。哪怕你 不能让人家受害， 对，哪怕你花5000花10000，我记得时候那时候花了5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木雕的一个小人，那在潘家园买的，当时个人要多少钱？要8000，我最后花到5000块钱，我觉得这件东西非常棒，我当时我就鬼迷心窍那种感觉，赶紧的拿出来，要不看了放了兜里，我蹭蹭，我觉得这个好极了。但是晚上我坐在灯下一看，我越看看直眼了，再看哎呦脸都发黄了。 哟，怎么 为什么呀？哎呀，整个一个塑料的，哎呦，当时把我气坏了。哎呦，拿这东西，我当时可我扔了，这接着院墙的院我就扔出去了，扔着拿着我冲水沟里了，用不下这都全没有了，消失了。哎，当时就记了一个教训。但是你说有大家就是有偶尔一两次吧，后来。那么在收藏呢，一直持续到03年，我发展不开了，那么到达了通州区台湖镇的东夏营。到达这个地方了， 给了您一块大地儿。 对，然后在这一块地上我开始更好的这个收藏更多的这些展品了。那么收藏这些展品当中呢，越收越积极越多呢，那么这种东西我中间呢我还在修复，那么修复当中呢，在收买这些当中呢，我逐渐的有2个事儿，那么激发了我不想干这个了，不能做这个，老是找纯粹的做修复啊，纯粹的这个收藏啊，周而复始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有一种更大的责任在我身上的，那么就是通过了2个事儿。 好，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说是哪2件事儿哈，促使您下决心要建这样的一座博物馆。好，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要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月初傍晚的一场降雪寓意着冬天的到来，银装素裹的世界分外美丽，但雪后的清扫工作是安全过冬的重要一环，扫雪铲冰工作也为即将到来的冬奥会保驾护航。有哪些应急预案？人员如何调度分配？清扫标准如何？处理不及时又会有哪些处罚措施？ 明天的运河之上带您聊聊扫雪铲冰为冬日出行保驾护航。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城市副中心。文化新地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今活力无限，新建文化地标正在点燃这座新城的文艺之光。文化地标之一，宋庄小堡艺术区。随着工业企业的外迁，宋庄镇留下一些老旧厂房，文创企业将保护性利用与创新性改造相结合，经过重新装修设计，打造成为集办公、创作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具有浓厚艺术氛围的新型文化空间，成为通州产业转型促提升的先行军。其中，通州宋庄小堡的南区为陆苑北大街以南的60公顷，将整体打造成为具有丰富艺术化生活场景的文化创意休闲区，计划建设几条不同主题的街巷空间，形成环境优美、景观错落、流线清晰、商业丰富、配套完善的村落型艺术街巷商业区，为城市副中心提供商业、文化和生活服务配套。中区为美术馆路以南约100公顷，将打造艺术产业综合区，建设国际艺术中心、艺术酒店、专科学校以及商业和居住配套，吸引艺术品交易、知识产权、商业服务等产业链企业。美术馆路以北约100公顷则为北区，将打造原创艺术体验区，开发高品质艺术论坛、艺术展览、艺术家寻访、艺术教学、文创研发制作等一系列空间，重点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宋庄发生的改变，如同一个散发着时尚与艺术集合的雕塑，静静地坐落在古老的大运河畔，凝视着不停流淌的时光。大运河在这里发端，副中心在这里建设。 FM 107.3，副中心之声，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大家好，我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这是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今天我们带您走进文望阁木作博物馆，唤醒榫卯间的传统记忆。 我们的同节目同时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并机直播。文望阁木作博物馆位于通州台湖镇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里，暗藏乾坤。一整面墙数以百计的中国传统木工工具，40多件古代榫卯结构的实物展示，还有剃头挑子等传统行当的家伙事儿，以及明清以来的各类漆器，小到锅碗瓢盆，大到车船舟楫。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陈列展览的展品有上万件。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好像走进了一部中国传统民间生活的实体百科全书。今天的运河之上就带您走进文望阁木作博物馆，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也是文望阁木作博物馆的馆长王文望。我们今天呢，在听听 FM 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的聊天室呢，也开通了视频直播，聊天室右上角的摄像机图标点进来能看到王馆长今天还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展品。同时呢，也请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家有哪些老物件？红果说，我有一件织锦的棉袄，是80年代在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买的，当时花了38元，做工精细，穿着很好看，留个念想。还有当年用过的寻呼机也留着呢，还给我们发了图片，这都是非常的珍贵哈。时光雕刻说，我们家有折叠桌，是我小时候和家人在上面吃饭的，现在还在用呢，比现在的折叠桌那质量可是好着呢，榫卯结构的哈。时光雕刻师说，还有木头椅子，我小时候在上面写作业，搬家的时候我父母搬家的时候我说别要了，太老了，再买新的，父母一定留下了，很结实，现在还在用呢。7758SN 说，这个我们家有几个袁大头啊，生活的新方式。这位朋友说，袁大头，民国的袁大头，我们家有若干。还有朋友说家里还有清朝的铜钱儿。然后我看一下啊，宝姐姐说有一个戒指传了4代人了，奶奶结婚的时候她的妈妈给她的，已经上百年了，这个真的是好珍贵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有这个 BB 机、飞人牌缝纫机，还有几本连环画小人书啊。说7758SN 说，哎呀，有一些老人家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大家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么王馆长呢，您做这种就是木器的这种收藏，您又是这个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呢？您说有两件事触动了您是吗？ 对， 做这个博物馆。 那么这两件事呢，第一个事就是2013年，2013年呢，保利啊拍卖有一对紫檀的一对大柜，那是雕龙的顶香柜。那么这一对雕龙的顶香柜，当时呢从这个几百万，从是800万开始起拍，后来是1000万，大家猜猜能够最后到达多少钱拍卖成功的？2000万？5000万？7000万？ 最后呢？ 最后到达9315万成交，他刷新了中国古代家具的最高的记录啊！那么，在这个刷新最高记录之前呢，之后呢，我们静下心思考一下。那么这件一对黄花梨的这个紫檀的大柜，这一对紫檀的大柜到底是什么人提供的？这个什么人提供的呢？他是一个外国人提供的。那么这个外国人我也知道是谁提供的。那么提供的这种这个紫檀的大柜呢，你静下心来想，为什么是外国人提供的呢？不是中国人提供的呢？因为它是中国人的这些器物呀，留下来的器物啊。那么当时就是给出了一个思考方式，就是中国人大部分人对这个古老的传统文化他不认识，认识还不够，了解的不够，所以说他也不愿花那么多钱去收购它，去收藏它去。所以说你外国人呢比中国人更重视文化，这是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我是在收购一个黄花梨的半桌的时候，这个黄花梨半桌是我在山西收的。那么山西呢，当时呢到了中午了，你没到达一个村庄吧，那收购东西下去也辛苦着呢，没到一个村庄，你得找一个当地的了解这个村里的事儿的人，找他呢，然后叫你带着去上各家去收集，看谁出售啊，咱就可以买了，可以把它买来。然后呢，当时我们记得是中午的时候，进了一个破的院子，特别破，领着我进去，但是呢一进大门，我猛然之间我就看见里边一个老太太拿着一个弯弯的腿儿，那个弯弯腿儿，我当时个离了10米多远，我一看， 我就什么了，知道了，哦，一个黄花梨的一个娃娃腿，那是香鸡腿，正在添火的烧柴火，正在做饭呢， 嗯， 我过去一家伙跑过去赶紧的摁住，我说这个怎么着， 不能烧火做饭 啊，卖不卖？哎，当时都是那老太太说卖啊，说那个这个不是卖，这个给你吧， 嗯， 我当时一看这个东西，我说这不能说给我到时候给你钱吧，当时我给他50多块钱， 嗯， 但是你想他有这个腿，他周围的东西他家还有啊，果然不其然，我这一看，哎，有一个大方桌，也是黄花梨的， 嗯， 那正在当菜本那切菜呢，我一看，哇，这个多少钱？这卖不卖？啊，当时他就说了，这个也卖，当时也没花多少钱啊，就是花了2000块钱买的一个黄花梨的一个方桌，再往里边一看，哈，还有呢，当时买一个还有一个发桌呢，发桌是紫檀的，当时把腿锯了，我把这些东西就收回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啊，老百姓不认识中国的这些老祖宗传下来遗留这些器物啊，又对这认识不够，那么促使着呢，我想建立一个博物馆。那么做博物馆呢，一开始也不是说这个博物馆想到这儿了，我是给我们文物局的这些朋友啊坐在一块儿，说如何让这些中国这个大部分老百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老的器物，让大部分人了解他，去知道他家，传承他家。哎，那我的朋友说，你建一个博物馆吧。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筹建我这博物馆了。那么博物馆的功能呢，就是为大众服务的，叫大众呢认识他，了解他，促使他呢，哎，叫他去传承他家。那么这种博物馆呢，一直我 您是什么时候拿到了这个博物馆的这个？ 我筹办从这个开始有想法，到正式拿到我的资质，博物馆的资质，用了我11个年头的功夫，我才拿到我的博物馆的资质。 哦， 啊。那么拿到博物馆资质那一天，当时激动的一晚上也没睡着觉， 嗯 啊，白天呢也是特别兴奋，但是兴奋之余呢，我又思考了，这博物馆，你一个民营的博物馆，那么没有国家的财政支持，你如何往下生存呢？ 是，这也是我想问您的，因为您做古旧家具修复啊，以及这个收藏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这个盈利的哈，但是做博物馆，这博物馆现在去参观是收费还免费？ 我们现在收费， 也是收费， 啊，有门票的。 但是就是光靠这个门票的这个收入，其实是极其困 难的，远远不够 的， 啊，远远不够的， 啊。 但是呢，你做博物馆的时候，我就已经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因为它是为大众服务的， 嗯， 你要纯粹的那种盈利性质的，干脆还接着做生意就行了。 嗯， 但是你人生的，你光这个前边这一阶段了，光聚集财富，聚集这么多了，有吃了，有喝，有穿了，你如何为再做点更多的事儿呢？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了，最少来做到这个博物馆的自负盈亏。那么这都达到了这个目的了。 实际上，您心里头有这份情怀，所以一直就想做这个， 一直想做下去。 嗯。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思考了，就是做了好几种方式， 嗯， 一种门票的收入， 嗯， 一种是那么教育的收入， 嗯， 啊，就是教育，你比如说这个 活动哈， 啊，活动啊，亲子啊，研学呀，这都是我的收入。 嗯， 然后你再申请点什么政府的这个项目啊，你可以替他们做一点啊， 嗯， 这都可以的。 嗯， 啊，都可以的。反正做到现在目前为止，自负盈亏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啊， 您真的还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这个头脑的人。所以从当时从这个小学徒开始做，也能做这个古旧家具能够做成，想做博物馆，这个真的是花了您很多年的这个心思哈。收这些东西应该也是花了不少这个精力和您的这个钱吧。 哦，这个做博物馆的意思，从那年是应该是2006年是正式开始， 嗯， 我就放弃了这个修复这一个行业， 不做了。 说不是不做了，而是就是有2-3个人开始了， 嗯， 我就开始带着他们在修复的，就修的很少了，不是这个以这为专业了， 嗯， 我把大部分的精力呢用在这个发掘这些资料当中了。你这个 就要做博物馆， 这些物件当中，你不认识它，你怎么去传承它？你怎么让大部分人知道它呀？首先你得了解它吧。 嗯， 那么这时候我就开始发阅大量的资料，有时候发这个资料，我跟你说，一晚上当中兴奋的时候，一晚上都不带睡觉的。你看到这个结果了，一看这资料，哎，这个画了一个图片，没有实物呢，实物在哪儿呢？我在想，哎，在我这大库里边呢，我赶紧的上大库去拿出来，再整理这个系列，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再整理这个。那么这时候整理这个，非常费神的。那时候一个系列当中，你这用多少字啊？这整理出一个系列了，大约用我3个多月的时间，甚至4个月的时间，还是初步整理啊，不是一个整体的细部的整理，初步的整理。我经常说，一个器物形不成它系列的文化，你整个一个系列就把这个系列文化给形成了。比如说啊，我这的系列文化， 你那博物馆有多少个系列呀、 啊？比如说我这现在这个系列啊，有木匠展。木匠展就京城木匠展，就是在木匠行的这一个展览、 啊、 整个这展览、 嗯、 那么就是第二个就是农具与24节气展览、 嗯、 那么农具24节，农具是木作吗？它是木作、啊、那么木作在古代来说，你什么是木匠啊？首先再说说这木匠吧，要不你不知道后边的事儿、 嗯、 那么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所谓的木匠，你要称为一个木匠啊，第一你会做房屋，第二你会做家具，第三你会做木船，第四你会做冰 木什么 木船呀， 船 呀， 划那船， 不是划的啊，对，划的船呀、古代的船都是木头的 啊，古代的船没有铁的。 然后第四是什么、 第四你都会做车厢，你现在我跟你说，你汽车开的就专门做车厢的吧、你还会做车轱辘，这车轱辘我跟你说，你看着一个车轱辘假的，但是里边的好多的那个技术呢，你一般都做不好的。 这个、木匠要求好高 啊，那当然，再要会做兵器，那古代的兵器的把儿，或者是古代的战争里边都是那个木头做的，比如说抛石机、云梯，那不都是木头的吗？那么我现在的展览呢，现在呢有一个古代的军事展，大型的古代军事展，首博都没有的。不是首博，那个军事博物馆都没有的，就是古代的军事的大型的一个展览， 兵器的吗？ 兵器的， 有些什么兵器是木头做的呀？ 木头呀，云梯、战车、蓟里古车，什么那望楼， 哎呦， 撞楼啊、你防守的兵器，那个滚石雷啊、那个夜叉雷。啊，狼牙拍，这都是防守的兵器啊，还有进攻的兵器。我那一个大展厅呢，然后还有一个明清家具展，古代建筑展， 古代什么？ 古代建筑 哦，建筑展， 建筑展。再一个就是360行展，但是360行展，我这吸引小孩、老年人、中年人都吸引他们。我这360行展就是每个行当，但是凑着每个行当可确实是太不容易了。 这每个行当怎么能用木器来表示呢？ 当然，古代的我跟你说，无论是坐商，无论是游商，好多是离不开木匠行的。在古代，为什么说木匠行是第一大行的？各行各业都离不开木匠行啊！你 王馆长一说这个很激动哈，来。 大到那个车船舟楫，那小到我们的吃用的碗筷子，它不都是木头的吗？那在古代来龙架造房屋都是用木头的家具房屋，你在后来才开始有瓷器啊， 那您这360行等于是就是每一个行当都有一个木器，或者是有几件木器来做它的这个代表是吗？ 对啊，你比如说啊，在剃头的，你说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我带来了假货事，你看这个它的换头啊，这个 换头，对， 你看怎么样？这个话头带来的话头呢、但是你光有话头了，他带的他用的假话事，他做的东西是什么呀？他用的 东西，这实际上是就是告诉人家这是剃头的挑子了，剃头的人来了是吧？换头 古代啊、就是有句话叫八不语，也就是8个行业不说话，只要手里的响头一打，那么纯粹的老北京人，那么一听这响声，我家需要什么了，你就出来了。比如说我这最近我快1年了没理发了，我一听响声，你就赶紧的出来，你理发就没问题了，你早对了。你比如说这个行当，我一敲这个，你来理发，那行吗？ 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呦，这声好大，离那么远还那么大声。 老北京的人一听这声音，你就得出来了。什么声音啊？这是？你有我今天 这有点像个甜甜圈哈。 你看一个圈， 里边有好多小铃铛。 这是什么呢？ 啊，那你要是说这个行当，说一敲这行当，你说我想剃头的，你出来对吗？那就错了，那你就不是老北京人了。那老北京人一听这个声音，你出来干嘛呀？我在床上躺着难受啊，我要头疼感冒啊，出来！你赶紧听着声音，机灵来精神了，当啷你出来上胡同来了，来。那卖膏药的来了，狗皮膏药，你治你头疼感冒的来了， 哦、 那么郎中来了、 哦、 啊，这是那个他的学名叫虎称， 虎称 对、 哦。 那么我再给你一个声音， 哎呦， 你一听这个声音，你能干什么呀？啊，磨剪子抢菜刀的来了，你家的刀啊用的钝了，你都赶紧出来就对了。 嗯， 你不是老北京，一听这声音你出来，你白跑一趟还得回去，哎。我说我家的那个盆啊碗啊摔坏了，我得赶紧的出来听一下什么声音出来、啊、你听一下这个声音 是什么 啊？ 拨浪鼓。 哎，那现在叫拨浪鼓了、 啊、 是吧，小孩玩的了、 嗯、 但当时的声音我跟你说，一听声音你的那时候的碗啊你破了，你过来锯上它， 锯碗锯锅的是吧？ 对，你现在你说一个碗说用坏了，哪怕掉一小角就扔了，那在过去一个碗、 嗯、 我跟你说用一辈子两辈子呢啊，锯这个碗啊， 老贵了哈！ 啊，可不是嘛，那时候就是这个碗、 嗯、 那时候都是传家的， 嗯 啊，那么我博物馆呢也收了好多碗呢，也都是有明代的，还有清代的，上面锯了好多的锯子啊，好多的锯子在上边。 嗯，好，哎呀，这些展品太有意思了。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 融汇八方，传承古今。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和 FM 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每周三四五我们都会并机直播，同步为您奉献精彩的节目。今天带您走进文望阁木作博物馆，唤醒榫卯间的传统记忆。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文望阁木作博物馆的馆长王文望，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的直播，听听 FM 聊天室在城市广播运河之上节目里头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现场的嘉宾。同时呢，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您家有哪些老物件？秋风秋雨说了有木桌、缝纫机、樟木箱子，彤彤说为嘉宾点赞，有机会一定要去参观，大家都很喜欢您这儿。嗯，3885NG 说老物件是传承的记忆，像木头椅子是儿时父母给家中孩子每人一把并写上名字的，按军人的要求去做，无论吃饭玩耍去找自己的椅子，这把椅子现在一直伴随着。今天的话题又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为你们点赞呀。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手把件、金银玉件，这都是我们家的老物件。红果说了听刚才这个您这个弄的那个声音，响气的声音听着好亲切呀。真理的后代言人说还悄悄地说您这个物件向下可以做材料，向上可以做相关生活方式，这就更好了。8740IL 说还有我们家老父亲的竹躺椅。真的这些很多的这种物件在您的博物馆里都可以看到，您刚才说到这很多的这个系列是吧？ 对对，大约有50多个系列吧。 50多个系列。 对。 趁着您这地儿大是吧？ 啊、对，地儿大。 但是分这个类，其实您收来的时候是收了很，就是收了这10000多件，然后分类都是您自己做的是吧？ 嗯，那得要这个，你要是看这些资料， 嗯、 你要得看它到底是什么呀？ 嗯、 你现在就是这些一个行当一个行当的，它都散落了、 嗯， 那散落不知道这是做什么的。你比如说我这个响器，我这剃头的，你这个响器光一个话头了，你把它组成这一个行当的系列都放里边， 嗯、 那就有意思了。比如说剃头的挑。一头热，为什么一头热呀？哎，那么一头热，建议直刮的看着。那么炉子，一头搭着炉子，一头搭着一个小凳子，那么就它得有热水啊。所以说，就是一头热热到那边了、嗯。 这都是一些小物件。您是有一进门满满一个墙有这些物件是吧？还有一些大物件，说是我听说您那有一座清早期的木门楼，就是你们博物馆大门是吧？ 啊，我们博物馆在里有个这个门楼。啊，那是从山西 啊，收过来的。 嗯， 我这口音呢，好家伙，老是给撒些。 可不嘛，李东这位朋友说了，嘉宾老师，您是山西人吗？ 要不说我说这个事儿呢，我这老上山西去收这个东西去，所以说的这口音呢，也跟那边有点相近了。其实我不是衡水人嘛，啊，我的老家是祖籍衡水的。 嗯， 然后这个门楼呢，我是从山西那边，也是有一个，你得找一个当地的人吧，去收购这些东西去。当时呢，我看见有一个房子吧，它的北房， 嗯。 都拆了，他就想着发给东西呢，发给他这房屋呢，他不有钱了吗？啊，然后有钱了以后发给这个房屋呢，那么后边的北房都已经拆的七零八落了。但是我一看见这个门楼，他还没拆呢，这门楼的质是真高啊！他是这个门楼是我一在别处一看，它是一个明代的门楼啊，斗拱呢，层层的斗拱往上叠着。啊，而且挺素，又素又雅的一个。我当时一看，我就喜欢上了。哎呦，我说这个门楼能不能卖啊？哎，赶紧的， 那么大个的东西 啊，这个赶紧的，那人就过去就找那个啊，那主家就协商去了。那主家还挺高兴的，要不我拆了都浪费了，说卖。哎，他说你那个多少钱？哎，我们的一开始我们来回来的就将近用了20000多块钱成交。当时20000多块钱也挺高的，那现在20万、50万也不能卖了，他也不准卖了，我估计、 嗯、 啊，这门楼我一看这种知识，而且保存的还挺完整的，就是上边的顶子坏了一点，然后我就叫这个当地的人啊帮我协调，有当地的这个专门拆这个房子的人，就是帮我拆上以后啊，打上标记啊、 嗯， 各个地方给我 哪一块是哪儿的哈， 轻拿轻放，不光是古代的建筑啊，打上标记啊，要修复的时候，那古代家具也是这样修复。今天时间关系，我不给你直接说了啊， 嗯、 这是也是我的老本行啊。为什么说我这个有件家具或者有件老的器物离着10米远，我俩眼一扫，不想再看第二眼。就知道什么你家带什么木头的，你跟我再看，你再叫我看，那就成了什么了？我再拿放大镜看见，那还叫专家吗？那不叫专家了，是吧？嗯，那这门楼呢，我把它打上记号，一个个呢，我就是挨着个的贴上号，然后弄完了，用车拉到北京这儿来，然后把我这门口就坐在这儿了，在一件件里把它安插好了，啊，哪是柱子啊，哪是房啊，哪是梁啊，檩啊，都一点点把它安插好，现在坐落在我博物馆的第二大门口。 哦， 嗯。 然后刚才您也说了，这也是北京市中小学校外实践活动社会大课堂的项目基地，又看到你们那也有很多中小学生把这里当做第二课堂，有很多让同学们可以动手实践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哈。 对， 哎，那么这个听说您也正在写一本和木作有关的书是吗？ 那对对对对 啊， 那这样呢，就是我这一本书呢，就是这不是疫情之家嘛，有时候这个疫情吧，有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呢，又是个好事 儿。 为什么是好事呢？好多人也不用打搅你了，你可以自己静下心来了，把自己那些经验把它写呀，写多写一部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写了将近30多万字了，但是我觉得还不行，我还得要杀减，还得不断的修改呢，达到我最满意为止。那么学生的上课呢，或者上我这实践活动呢，你要不断的开发这个，根据我这个系列课程开发这种能够动手实践的 动手能力，现在家长也很重视。 啊啊， 7391YO 说王馆长讲的太好了，太生动了，哪天要去馆里看一看。3885NG 也说嘉宾拿的老物件看到太亲切了，以后一定要去参观参观。跟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去您那儿好吗？地址啊什么的，交通方式。 交通方式我这儿是，哎呦，坐公共汽车我才不太知道了。 嗯， 应该是坐到我们的台湖镇。 嗯， 通州区。在梨园这地铁下了吧，到达台湖镇。 嗯， 台湖镇呢，然后可能到达我们有公共汽车东下营。 嗯 啊，下车。然后第二，你要开车子最方便，就是导航北京文望阁木作博物馆，直接到达我博物馆的门口了。 嗯嗯，然后咱们是有门票的哈， 有门票的，但是有一点就记着啊，得要先提前预约啊。 哦，现在疫情哈，真的是特别的，一定要记住这个。 一预约不预约，我们是没法接待的啊。 这一件件木作的器具经过时光的雕琢，留下年轮的痕迹，残留岁月的温度。那么其中登峰造极的榫卯技术更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的骄傲，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也是中式家具的灵魂，充满了中国古人的大智慧。他们应该成为一代又一代可触摸的记忆，而不是从我们的文化中渐渐的流失。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感谢